是虚构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 在别人的剧本编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今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寞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渐渐渐渐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魂伤尽， 只因此生此景有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反正我在爱情的角色